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要特别强调咧，你哋睇紧嘅一个港台嘅节目，喺今时今日咧，我哋仲睇到港台嘅节目咧，其实唔系我哋想象中咁理所当然嘅。咁好高兴又喺新嘅一季度见到大家啦。今日我哋讨论嘅咧就系时代与哲学，到底其实我哋呢个时代向我哋发咗好多嘅问题。如果哲學可以回應嘅話，佢係點樣回應嘅呢？哲學又需唔需要回應呢？今日就同大家討論一下啦。咁呢，首先就介紹咁多位、我嘅主持拍檔先啦，就係呢邊嘅成日唔俾嘉賓講嘢嘅肥佬鄺俊文啦。咁呢同埋就係呢邊嘅，咁你會見到個 title 唔同咗嘅。咁其實 係啦，少個新 嘅。係啦，就係李康廷啦，咁佢已經變咗博士啦，提升咗我哋平均嘅平均嘅學歷。 咁多個博士生追第一個 meet 嘅係拍到三季以嚟， 搣一個新字。 咁係啦，跟住到呢邊啦，就係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嚴叔啦，同埋我哋嘅大師兄 Roger 啦。喂，咁我問下咁多位先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喂，哲學討論嘅問題都有啲普遍嘅問題啦，係咪？即係例如我當蘇格拉底問咩公義啦，公義唔係淨係屬於蘇格拉底個時代㗎嘛。其實公義係如果我哋解答到咩叫公義， 都係屬於香港嘅 咩？唔關事，係啊，即係如果我哋解答到咩係公義嘅話 ，suppose 呢個答案可以適用於每一個時代啦，係咪？咁所以似乎哲學通常處理嘅都係啲普遍問題。咁哲學如果話我哋要話回應時代，或者嚟我哋依家呢個時代好動盪，咁其實哲學可以俾到啲咩回應，或者有咩關係咧？哲學同時代， 或者我再補充少少突顯個問題啊，即係。呢、這個同我哋讀哲學，唔知道在座大家都係讀哲學有冇呢個經驗啦？即係有人問起你讀咩讀哲學，即係佢哋嘅印象係好兩極嘅。即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哇！你讀哲學係好離地嘅，你研究嘅嘢咧就係嗰啲宇宙嘅奧秘咁樣。雖然有啲人會以為你識睇風水啦，不過呢個我哋先唔講，但係佢 都想識睇風水。其實 佢以為你尋求緊世界嘅真相咁樣，係好離地嘅。有啲人覺得，但係有陣時咧，你同啲人講你讀哲學咧，佢會覺得你研究嘅係好貼地嘅。即係你應該對個社會或者對個政治或者對一啲具體嘅議題咧，係有啲批判或者有啲諗法嘅。 係、啊、我媽叫我唔好上街示威嘅，即係讀完哲學之後。 我就驚你讀完哲學太過批判。 我真係以為讀政治啊，因為 所以就係個印象。 其實誤會咗你讀咩科。 即係所以個印象就好奇怪咯，一邊就覺得你係貼地到咧，係同政治密不可分嘅，同個社會密不可分嘅。 甚至同行動有關添， 係 嘛？ 另一邊咧就覺得你係好離地嘅，可能覺得你好似嗰啲竹林七賢咁樣喺個深山度冥想。想啊，研究世界嘅運行方式啊，咁樣。 其實中文出現真係唔係做呢啲。 我知道我都係讀中文哲學嘅。 你誤會咗，即係要我哋知識水平咁低都可以上講台。 你做嗰啲係鋼之煉金術師做。 原理啦，OK， 研究啲原理咁樣。所以我估個問題就係咁啊，究竟哲學係擺邊度嘅咧？係好貼地啊，定好離地？咁我估呢就係其中一個我哋想討論嘅一個議題咯。 同埋再澄清個問題啦，好耐冇澄清個問題啊嘛，即係我估嗰個同時 澄清個 關係可以。有兩個方面睇添啊，甚至即係第一就係實際上啲哲學家當佢提出佢理論嘅時候，有冇真係回應緊個佢哋當時嘅時代嘅問題咧？咁樣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就算冇啊，或者唔係好多人咁樣做，咁哲學應唔應該去回應呢啲問題，同埋應該用咩方法咧？即係當然，如果實際上有啲哲學家做咗呢個工作，咁佢哋用咩方式嚟回應咧？咁樣。係啦，咁呢度可以分開兩個嚟講下都得嘅。即係就算我哋話，咦，原來以前都全部都淨係講啲好抽象嘅嘢，咁係咪代表佢？即係唔可以，我哋或者如果繼續做落去，唔可以。 可唔可以容許我澄清你個澄清嘅？ 得啊，當然。 因為我覺得有三個層面啊，甚至即係第一層面係 Roger 講嘅，就係事實上啲哲學家有冇咁樣做，有冇回應？咁頭先 Roger 講第二層面係應唔應該啦嚇？但我覺得有第三個層面嘅，喺中間嘅，就係可唔可以？即係哲學究竟有冇能力去回應時代問題嚇？所以第一個問題我都係問，即係我哋啱啱都提及過，我估事實上哲學家有冇咁樣做，有冇回應？第二就係哲學有冇能力回應先，就討論緊啲普遍嘅問題 ，general 問題，有冇呢個能力咧？好啦，如果有嘅話，如果有啦，如果冇辦法啦。如果有嘅話，佢係咪應該有冇責任要去回應呢、即係我諗呢個有三個層面可以討論咯。 我諗大家都澄清曬啲澄清啦，係嘛？可以討論啦，係嘛？咁有冇人有啲咩諗法先？拋磚引玉啊！ 四哥 先咯 ，OK， 咁我攞 咗博士， 呢個有啲特別嘅睇法。 先用啲觀眾講先，四哥佢今日冇嘢講嘅嚇，話五分鐘就講完㗎啦，俾個台，睇下大家計時啊，開始。 咁我講一下一啲例子啦，即係你哋話事實上有冇啲哲學家有回應到時代問題？咁我覺得有嘅，而且都係唔少嘅。咁我講兩個例子啦，我知道嘅，譬如有個哲學家叫做。狄爾泰啦咁樣，咁咧佢嘅時代係依一個咩時代咧？就係、是、其實自然科學發展已經好成功啦，跟住咧自然科學嗰啲知識咧就好準確， 好堅實咁。 大概十九世紀時候 係 嘛？係德國 十九世紀。sorry， 我唔記得講個時代，就係十九世紀嘅。我兩個例子都係十九世紀嘅。咁咧就科學發展已經咁犀利啦，咁樣。咁但係咧，對比起自然科學，有另一邊嘅以前一般都會稱為知識嘅嘢噶嘛。譬如就係我哋叫人文科學嘅嘢。咁例如就係歷史咁樣啦。即係咧，自然科學嗰啲知識咁準確、咁可靠，預測未來又咁準咁樣。咁但係相對比底下，歷史就好似好吹水咁樣，得你講咁樣，有冇一啲好 哲學都係嘅， 唔 好 針對，唔好針對歷史， 同埋寫科 同，唔係我針對， 唔係針對嗰一位，針對在座 嗰個時代嘅哲學家，佢哋會見到呢個現象，然後咧佢就做一個哲學嘅回應啦。其實就係一個知識論嘅問題嚟嘅，就係、是、咦咁究竟歷史呢啲人文學科佢要處理嘅嘢係乜嘢嘢咧？係唔係佢追唔上科學嘅發展，我哋應該將佢科學化咗啊，即係用一啲實證嘅方法將佢變得科學一啲啊，還是要釐清佢其實佢係處理另一啲嘢嘅，係、徹底應該用另一個方法嘅。咁 Dilthey 嗰個貢獻啦，就係將佢從用一個全息學嘅角度去講，就係、其實歷史係處理緊完全唔同嘅嘢嘅，所以咧佢應該有另一種唔同嘅方法，所以我哋唔應該用自然科學嘅方法嚟去睇佢啦，或者用自然方法。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嚟去做歷史啦，咁樣。 所以有時會話狄爾泰幫人民科學奠基啊，人民學科就係、自然科學嗰陣時候可能有啲比較相對建立得比較好嘅科學學。咁但係人民科學係應該點做咧？係咪冇咗個地位啊？定係全面學科自然科學咁咧？咁Dilthey就自己為人民學科咧搞咗一套基礎，就講清楚人民學科如果運作話應該係點樣樣，就為人民學科奠基咯。 即係嗱，你呢、這個即係話Dilthey回應緊個時代啦，但係呢個講法可能都會即係我諗有啲人都會話，即係呢個好似都係回應緊啲普遍問題。因為我哋如果要區分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嘅話，咁我哋就要問佢哋兩個嘅基礎喺邊啊嘛。咁呢個似乎適用於所有嘅時代啦，即未必淨係Dilthey嗰個年代嘅一個問題啦。咁而但我就即我想再追問翻，即亦都啱啱嚴叔講嗰個哲學有冇能力回應一啲時代嘅問題啦？而即如果咁講，啱啱有啲人就會話可能冇啊，即起碼Dilthey呢個例子未必好睇到嘅，即會唔會有？另外一啲諗法係見到， 即係你意思係覺得佢唔係回應緊時代嘅問題， 因為我係、因為有啲人唔止啦，或者 OK， 即係都可以 一個唔係好唔同喎。即係我覺得你開頭係好似想質疑，嚇咁樣叫回應時代，你個問題都係普遍嘅啫嘛，咁樣。但我估四哥或者康庭會咁樣回嘅，就係唔係咯？呢、這個真係嗰個時代先會問咯，即係你問可能之前嘅人未必會咁樣諗，因為自然科學嘅發展未去到一個咁成熟嘅程度，啲人會意識到嚇點解我要為人文學科揾翻佢嘅位置咧？即係佢因為相對地自然學科唔係好勁，或者冇咁成熟嘅發展，啲人就可能喺嗰個時代就唔會意識到係、我搞歷史，我搞哲學、搞文學嘅，我點樣面對啲咁勁嘅學科咧？我唔需要諗呢個嘢。所以是那個時代才會這樣想，可能。 但我覺得很簡單講，就是其實很多時候那些時代問題都是 particular 啦，具體的啦，但它同一時間是一個普遍問題來的嘛，即是某一個普遍問題在某一個特別的時空中發生了，另外變成我這個最 pressing concern， 即是最需要關心的一個問題。那於是你回答那些具體的問題的時候，就不得不走去一個普遍的嘅答案嘅層面度追求答案，但其實你那個出發點可能都是想回應那個具體的時代問題。所以我意思是其實一個時代問題，它是普遍定具體，是不是時代的，是不是一個 mutual exclusive 的問題，是可以既具體又普遍的。That's why 可以回應普遍的東西，同一時回應時代問題。 咁會唔會可以回應咗我哋啱啱一開始問，即係哲學有冇能力回應一啲特殊嘅問題？我哋會發現好多時候我哋回應一啲問題，可能回應緊好似係呢個時代嘅問題，但會發現咦呢、這個時代嘅問題其實可以變咗一個普遍嘅問題嘅，所以其實兩者未必咁分得開， 甚至咪可以係有好多問題係你唔去普遍嗰個 level 討論咧，你解決唔到個 particular 嘅具體問題。That's why 甚至係有需要係如果你想解決個時代問題，你去一個高嘅層面討論個普遍嘅嘢先。就正如譬如物理學或者工程咁，你要起條橋咁啦，依個一個具體問題，但你一定要明白背後嗰啲力學嘅原理，你先至可以好好地起嗰條橋。所以就有需要走一個高嘅層面，而喺呢個位置就顯到展示咗點樣哲學。一方面係問普遍問題，但同一時係回應到有能力回應時代需要。 我舉於另一個例子先啦，或者你再 elaborate 之前，咁譬如中國哲學啦，我哋睇，即係我哋當中國嗰啲都叫哲學啦，雖然佢哋以前唔係咁樣叫自己做哲學家咁樣啦。咁但我講嘅先秦時期嗰啲，譬如孔子啊、孟子啊、莊子之類，法家儒道墨法嗰啲，咁。即係佢哋好明顯係回應緊某個問題，即係譬如你想像一下，即係你屋企冷氣壞咗，咁點咧？ 嗱，冷氣話咗有幾個回應嘅方法。 佢會查白花油㗎， 查白花油 再開風扇啊嘛， 都得 開風扇。 第一個做法就係你唔用冷氣啦，係咪開風扇啦？一個做法就係你整翻部冷氣啦，即係睇你覺得部冷氣有咩問題。如果你真係某啲部分壞咗，咪整翻去咯，唔使買㗎嘛。你都可以買嗰部新㗎嘛。你如果買嗰部新，就多啲選擇啦，睇下你用咩標準啦，你想涼啲定係啊，即係平啲咁啦。嗱，我覺得個冷氣係咩？即係喺先秦時期，其實佢哋面對就係冷氣壞咗嘅問題啦。即係嗰個就係、我係叫做禮崩樂壞，或者叫周文疲弊。即係周朝嘅制度失去咗佢本來一啲制度係用嚟規範人嘅行為，佢失去咗個效果。 就是、周公制例嗰啲例啊嘛。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嗰陣時嘅制度唔再能夠規範人嘅行為，咁點算咧？咁於是唔同嘅人有回應緊呢一個問題。即係儒家嘅回應方式就係、其實部冷氣係 OK 嘅，其實本身即係有少少壞咗啫，就是、大家唔明白點解。周朝嘅禮背後嘅意義係乜嘢？佢就講翻俾你聽，佢係整冷氣嘅一個 approach。咁有啲覺得要換個部新嘅，呢套制度唔得，我哋要換另一套制度。法家、墨家係傾向於咁啊。咁個標準可能有唔同啦，即係法家係為可能君主鞏固君權啦，即係墨家可能考慮多啲人民嘅福祉啦。道家嘅回應方式就係我唔要冷氣啦，呢啲嘢根本就唔應該用啦。一開始你換邊一個制度，其實制度本身內在有啲問題。咁所以佢哋係用啲唔同嘅方式嚟回應啦。第一，當時嘅呢個好具體嘅周朝。嘅制度失去效用嘅問題呢個第一，但係咧佢哋要回應呢個問題嘅時候，佢要俾理由啊嘛，佢哋要俾一啲意見啊嘛，換套咩新理由？我點解要換原本嗰套？點解唔得？佢哋要俾個診斷喺呢度會牽涉一啲，譬如會唔會扭曲咗人性咧？會唔會呢套係其實調翻轉儒家會覺得周朝嘅制度係順應人性嘅？不過你唔明白啫咁樣，所以有啲地方可能搞錯咗，或者啲人唔願意聽。咁啊呢個意思之下咧，佢哋要提出一啲比較。即係抽象啲嘅嘢，譬如關於人性嘅睇法啦，關於制度嘅本質嘅睇法等等，同埋政治啊，或者咩叫公義等等。 所以我好快咁補充就係、我覺得孔子就係其中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咯。即係佢正如 Roger 所講，就係佢面對嘅時代問題就係禮崩樂壞咯，冇曬秩序咯。但係佢一定會走向一個抽象嘅問題，就係、社會秩序嘅基礎喺邊度？咁佢可能就走咗去發現，佢人有人心嘅咁樣。孟子就繼續， 即係人而人，人而人嘅人啊嘛， 係有人嘅，涉禮歸人啦，所謂。咁所以佢係反思一個時代具體嘅問題，但係走到一個普遍嘅問題，就係、人秩序嘅基礎係咩咧？就變咗去討論人性，而孟子就繼續將呢個方向繼續行落去。咁後屘好明顯就係一個普遍問題，所以亦都係呼應翻嚴叔所講嘅，就係、你諗一啲 particular 問題，哇！嗰陣咁亂點算啊？你自自然然問下咧，就走到一個普遍嘅問題咯。 即係我諗我哋今節都討論咗好多時代同埋哲學嘅關係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我哋继续讨论哲学同埋时代之间嘅关系啊。咁啱啱就讲咗，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回应一啲特殊嘅问题啦，总系会翻翻去一啲普遍性嘅问题度嘅，因为我哋总系要牵涉到讲翻嚟啊。我哋话见到呢个时代礼崩乐坏，咁我哋要讨论下咩叫礼啦，然后我哋要谂下礼嗰个根源喺边度啦。咁可能会翻到啱啱朱文讲嘅咩人心啊，诸如此类嗰啲啦。 又或者加个好快嘅例子，就是容易啲 relate to 啲觀眾，就係、譬如舉個例，你要問香港嘅啲具體問題，而家譬如而家咁樣做有冇 say 破壞法治？舉個例啊嚇，咁你可我哋之後個集會講，大家可以留意啊。咁咧，咁你都要問噶，究竟而家你問香港咁樣做有冇問題？你都要問咩叫法治？你一問呢個問題就上升到一個抽象普遍嘅層面度，所以喺而家時代仍然有呢個需要咯。 即就好似我哋問我哋應有冇責任去守基本法咁樣先算，但其實你問問下就要牽涉到究竟人幾時先有責任去守法呢？呢個問題其實係普遍每個時代都要問，蘇格拉底都問啦。蘇格拉底俾人捉咗之後喺坐緊監，佢就嚟飲毒酒之前都喺度討論緊呢啲問題，所以就係嗰個問題咧，就係具體好似必然要走向普遍咁咯。但我想補充少少嘅就係有陣時好似調轉嘅，就係你有啲作家咧，佢可能冇咁強嘅。intention 去回應一個具體嘅時代問題，佢直接咧討論一啲最根本、最普遍嘅。但係調翻轉咧，佢討論完咧，可能去到某個時代咧，又有啲 implication 嘅。即係我舉個例，可能係康德咁啦，我唔熟啦，你哋可以指正我。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三批有一二三，哇！問一啲咁普遍嘅問題，知識嘅基礎喺邊度？道德嘅基礎喺邊度？等等呢啲問題，呢啲係好普遍嘅，係最終極嘅問題啊，大災問嚟嘅。佢問完道德嘅基礎喺邊度，好似同個時代冇乜關係，但其實你知道，除咗因為揾食之外咧，而家呢個時代仲有好多人用佢嗰套對道德嘅諗法去回應一啲而家嘅時代問題噶嘛，例如基因改造有冇問題，複製人有冇問題，墮胎有冇問題，呢啲係而家呢個時代因為科技先出現嘅問題。 而康德嗰年就冇嘅，其實 係冇噶嘛，但係我哋就可以用一啲。佢所發展出嚟嘅關於普遍問題嘅理論，去套用翻我哋呢個 particular 嘅時代，所以個方向咧，有陣時啲哲學家咧又會調轉嘅， 即係可能佢冇咁關心具體嘅時代問題，關心咗啲最終極嘅嘢先。但係唔知點解咧，佢偉大嘅地方就正正在於咧，佢嗰啲答案咧可以適用於唔同嘅時代。 雖然我要補充一句，康德就絕對唔係，我康德都想講， 係 係啦，即係我講我睇法就係、是，佢一定係走落去啱啱咧。點解要問道德嘅基礎？舉個例，就因為以前歐洲原本係一個道德基礎擺喺宗教、擺喺上帝度嘅年代嚟嘅，喺、前現代所謂。咁、但係佢去咗冇咗之後，咁點算咧？就要問下一個問題啦。如果你唔係以上帝聖經作為道德嘅最終根據，即係聖經或者宗教嘅權力開始退潮啦嘛。咁嘅時候你就問啦，咁道德仲有冇？有嘅話，佢根據喺邊度？點解有啲嘢啱，有啲係錯？咁嗰時康德先有需要發展佢一大套嘅理論，所以我會覺得。就雖然呢個係好例子嚟嘅，但係佢個有少少唔準確， 係啊，出格 位唔同，佢都係有時代嘅背景喺度。 甚至乎知識論都係啦，即係頭先你講道德咁樣，知識論佢都係面對自然科學發展得好犀利。咁我哋仲講宗教呢啲嘢，用一啲形上學嘅推論去推論出神存在，呢啲咁樣嘅嘢仲係係咪可靠咧？咁樣跟住佢個哲學先至。為知識劃界限，然後幫個宗教留翻一個地位。佢其實想安放翻宗教，可以點樣處理嘛？喺嗰個科學嘅時代， 而同一時間又為科學、自然科學奠基 啦。 所以即係我點樣睇呢句，就是因為同 Delta 啱啱係一 pair， 即係康德為自然科學奠基，好多人覺得而 Delta 就係為人文學科奠基。所以你見到都係一個時代嘅。 但我諗即係唔好理即係康德個例子先啦，即係我諗朱文嗰個 point 就係想講咧，當我哋去回應一啲普遍嘅問題，其實幫我哋奠咗基啊，然後我哋有一個基礎可以回應翻一啲特殊嘅問題，殊別呢個時代先有嘅問題，即係例如我哋壓知道咗道德係啲乜嘢啦，道德個基礎喺邊，我哋先可以回應到某一啲特殊嘅，例如基因改造又好啦，複製人又好啦，墮胎又好啦，應該點樣處理咧？我哋應該點樣有應該有啲乜嘢嘅道德判斷咧？我諗你個意思係咁啊，即係所以我哋似乎見到好多時其實哲學嘅問題未必直接回應時代，但係其實可以回應到時代，有呢個能力嘅，即係翻我哋一開始個問題。 其實如果佢嘅答案係普遍嘅話，佢應該能夠應用喺任何時代噶嘛。所以呢一個係好正常嘅。即係咧，我嘅睇法就係、某一啲哲學家佢會問一啲問題或者答一啲問題，好有可能係個時代 trigger 佢嘅，即係佢喺嗰個時代，所以咧佢就有呢啲嘢。但係佢作為哲學啊。佢要答嘅應該係啲普遍嘅嘢嚟噶嘛？ 咁你嘅博士論文係因為咩事？ 咩時代問題？ 係因為 寫呢樣嘢 實際嘅問題， 揾工嘅問題， 揾工 畢業嘅問題， 直接回應 我仲係時代有咩 trigger 到你沉思你嘅博士？ 我以為係你個博士論文令到你好有問題。 但我又想補充一句就係，頭先好似講緊個哲學家自己有個答案，嗰、答案係普遍嘅，所以可以應用喺某啲具體時候問題度。我覺得仲有一個 point 可以補充嘅，就係、好多時候其實咧，的確有啲哲學家回應咧，個答案甚至未必可以直接應用喺某啲當下問題。但係佢仍然抱翻咗好多資源俾我哋嘅，譬如舉個例，佢做咗啲好重要嘅概念區分。好多時候，如果啲概念區分咧，可能係唔係佢完整答案嚟，即係佢用嘅某啲概念，但嗰啲概念都係啲好重要嘅 resource 嚟，佢話去幫我哋回應具體時候問題，因為嗰啲概念咧，可能之前佢唔講嘅話咧，就未必有，未必做到啲區分。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點咧就可以幫到手解決具體問題嘅一啲途徑咯，唔係一定直接個理論。 甚至我覺得。呢個係我其中一個覺得一個哲學家之所以偉大嘅地方咯，即係點樣評判一個哲學家？ 就係答案通常唔得嘅， 係而家唔得，留翻第二日先得。 佢歷久常新咁樣啦，即係老時常出現咯，好似冇任何範疇、任何時代、任何問題都會突然間出現，即係例如亞里士多德咁，我覺得即係你睇文咧，你成日會見到 Aristotelian 嘅答案係點，或者幽默謙咁樣啦，你成日叫 Humean 咁樣。 幽默啊， 幽默對我讀錯咗。 康成解釋咗俾我聽，睇上季有一集講理性性嘅經驗記。 冇錯， 係咩？ 係咩？我有講， 即係我想講呢啲就係佢唔意識到嘅，即係佢未必估到。哇！你問 Aristotle， 佢估唔估到二千幾年之後仲有咁多人用佢套嘢去回答唔同嘅問題？我估佢自己都未必估到係有咁大嘅成就。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判斷一個哲學家有幾偉大，我自己用嘅一個標準。但你問應唔應該，我就唔肯定啦。但係其中一個好嘅標準咯， 同埋我想又補充一點咧，都係我估有個問題，即係頭先我一路或者諗一般啲人有個諗法就係、是、啊，即係哲學家搞啲好抽象嘅嘢，回應唔到時代問題。其實可能大家對時代問題嘅理解有啲唔同，或者有偏差，甚至就係、是、即係我哋會覺得，如果一個人時代問題，我哋直接諗嘅就係嗰個時代發生嘅嘢。咁通常我哋個 focus 即係個焦點會擺啲政治、社會，可能甚至某啲特定嘅道德議題啊嘛。但係其實譬如頭先康廷舉咗例子啊，即係包括即係地態。處理譬如人文學科個方法學嘅問題，其實方法學嘅問題可能一般唔會覺得係啊時代問題，我哋唔會諗呢啲。但其實都係因為方法問題都有某個特定嘅時空，可能佢要面對一啲特定嘅問題嘛。所以講嘅時候， 可能啲人諗嘅就係、譬如如果你啲哲學家諗啲抽象嘢，佢出現嗰個圖像係諗埋啲邏輯啊、數學、哲學呢啲點應用喺具體嘅社會啊、政治問題咧？可能佢係諗錯咗，其實唔係諗緊即係哲學可唔可以處理時代問題。如果佢質疑嘅時候啊，係諗緊啲嗰啲咁抽象嘅數學嗰啲，但係其實就算數學、哲學嘅問題，都可能係因應某個時代對數學嘅睇法有唔同咗。如果唔同，可能因為其他社會條件啊、其他學科嘅發展啊，令到產生咗一啲譬如對方法學上嘅諗法啊等等，那個地位嘅問題啊。所以呢個我估即係要搞翻清楚呢度嗰個所謂應用咯。即係就算調翻轉，即係話政治或者社會嘅問題，都會有一啲當然好具體當下嘅部分面向，亦都有，但係同時亦都有一啲好普遍嘅面向，公義本身係乜嘢？譬如頭先你講應唔應該守基本法嗰個問題係，甚至你要問嘅可能係法律嘅本質嘅問題啊，係嘛？法律存在嘅意義嘅問題，咁呢啲係一般。但係你當然係落實到可能我之所以要諗呢個問題，如果我覺得冇問題，我就唔會特別諗。就通常喺現實生活你面對咗，但係點解而家啲法律咁㗎？或者點解守同唔守未必一定咁理所當然喎？咁你先會倒褪翻轉頭。 我想再我愛國愛港嘅，即係全面擁護基本法嘅。 唔係，我想補充Roger個補充啦。即係我諗有時咧，我哋唔係淨係話個時代俾問題我哋，然後哲學家回應。我覺得有時直情係個哲學家釐定時代個問題係啲乜嘢，因為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個時代唔識講嘢噶嘛，即係唔會自己問你一個問題噶嘛，咩叫法治啊咁樣，唔會噶嘛。而好多時嗰個時代嘅問題係啲咩呢？其實就要有啲人好有洞見咁去把握啦。所以嚟，我會覺得嚟可能尼采就係其中一個，佢回應佢話俾你聽個時代有咩問題啊。 所以係咪唔係釐定嘅問題，而係發掘一啲其實喺度嘅問題？不過其他人可能冇一個哲學嘅眼光，冇啲概念區分，睇唔到個問題喺度。而尼采佢嚟可以提出一啲， 或者睇唔到個問題嘅根源啊。我可以舉個例啦， 唔係因為我會話即係界定咗嗰個問題， 即係 shape 咗可能第一以為個問題 A， 其實你應該係歪啲嘅 B 呢個先係真正嘅問題，你睇唔中， 甚至有時未必冇人提出過呢個問題， 係冇人提出過咯，跟住但係個問題我意思係個問題本身喺度，即係唔係佢創造出嚟， 頭先四哥用咗五分鐘啦，諗嘅尼采由你又要搶 講埋兩句，即係所以就係例如佢會留意到嗰陣時上帝嘅地位開始喺我哋嘅文化上面嘅影響力慢慢減退啦，然後歐洲佢覺得出現咗。有種虛無主義，跟住佢就覺得我哋可以點樣回應呢？即係所以，我覺得有時就係哲學家正正嗰個洞見，唔僅僅係在於回應嗰個問題。回應當然重要啦，但我哋首先要知道個問題係咩咯。而佢就講咗俾我哋聽，而點樣釐定個問題好重要啊，因為會界定咗我哋可以點樣回答佢啊。咁所以係啦，即係跟到四個，李博士，李博士， 我俾另一個例子啦。你講咗我原本想講嘅尼采，咁你頭先講有陣時哲學家會釐定嗰啲問題嘛？我嘅睇法咧就可能類似嚴肅咁樣啦。其實就係啲問題喺度，可能大家都見到嘅。但係真正個原因係乜嘢呢？可能咧，某啲哲學家咧就會挖掘到佢哋認為啦，那個真實嘅原因喺邊度？例如咧 ，Heidegger 啦，即係佢覺得有好多其實好多人都知㗎，一啲已經存在嘅西方問題，譬如環境問題啊，人與人之間嗰啲疏離問題啊。咁但係嗰個真正嘅根源喺邊咧？佢就一路挖到去，佢就話係我哋對於存在嘅理解，即係去到呢一個層次咁樣。咁如果你咁樣睇就唔同㗎咯，即係譬如你點樣睇環保問題？哦，原來咧我哋要拯救人類，咁咧我哋環保就係為咗拯救翻人類嘅話咧，我哋相應嘅態度啊，對大自然嘅態度唔同啊嘛。但係如果佢講到就係話我哋對於存在物啊，嗰個理解有偏差，然後導致到產生呢一種問題出嚟嘅話，咁咧我哋要做嘅嘢亦都會唔同嘅咯喎，成個方向咁咯。所以係咯，正如你咁講啦，就係哲學家可能有另一個貢獻啦，就係分析清楚啲問題嘅真正嘅原因係啲乜嘢咁樣。 咁講咁耐係講緊哲學有冇 resource 或者有能力回應啦。我想問，唔知大家點睇？你覺得哲學家有冇責任去回應咧？咁？即係應唔應該要去回應呢？ 我覺得係應該， 因為好多人覺得成日投訴我哋，話講啲言不及義嘅嘢，而家咁多重要嘅嘢唔講， 我哋攞政府錢反政府。 唔係，純粹我哋冇回應係因為我哋冇能力啫，而唔關其他 哲學家事。即係我哋唔係哲學家，不過有哲學家得唔得咧？係 啊，我覺得係應該嘅。但係就唔好 expect 佢所謂嘅回應係咁實在地俾一個方法你去搞得掂咯。咁點解我會認為佢應該呢？因為咧哲學佢哋雖然頭先正如頭先我講啦，即係個問題嘅起源可能就係由時代嘅嘢 trigger 佢啦，但係佢嘅答案一定係普遍噶嘛。 咁呢如果佢嘅答案係普遍嘅話，應該係任何時代佢都會 apply 得到㗎嘛。咁既然呢個時代有呢個問題，佢提出嘅嘢就自然地會 apply 得到囉。如果係 apply 唔到，咪即係佢錯囉，佢嗰個理論。所以我覺得佢個性質上本身就應該係要回應得到嘅。如果佢回應唔到嘅話，就係錯㗎啦。咁囉。 因為我嘅睇法就係要區分唔同作家咯，即係我覺得有好多人會覺得作家一定要處理啲真係 practical 啲嘅問題，或者嘅相關嘅 general questions 啦。但我覺得有好多作家真係問一啲咧係真係冇任何可能冇意思啊，好難有任何應用嘅嗰啲就問題嘅。咁我就覺得嗰啲其實係冇責任嘅，即係大家嘅 concern 係唔同嘅咯。 唔知例如咩叫數字咁樣？ 係啦，數字存在點樣咩形式存在啦咁樣。咁好多時候呢啲會令到啲人覺得失望嘅，作家都回應唔到呢啲時代問題。但我覺得要睇下佢哋研究問題本身係咩咯，而佢係冇責任一定要去做咯。 我諗即係今次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下哲學家應唔應該回應時代嘅問題。第三節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討論下哲學家有冇責任回應時代嘅問題。Roger 咪有啲諗法 啊？係啊，頭先康庭提到就梗係要啦，咁樣係咪？即係當然佢未必講到好強，一定要有責任或者咩。咁嚴叔就話有啲可能要處理一啲真係抽象啲嘅問題就唔使。咁但我覺得都啱嘅。其實因為哲學家唔係一個人嚟噶嘛，即係雖然你可以用佢做筆名嘅，但係哲學家其實係好多唔同嘅人。咁可能因為而家嘅問題好複雜啊，就唔同以前可能古希臘或者咩嗰啲人一諗所謂嘅哲學家諗嘅就係所有問題佢自己要諗曬咁樣。咁而家已經分工得好細嘅，因為啲問題實際上係好複雜。咁我估喺一般而言做哲學嘅人，如果作為一個群體咧，佢哋係應該要有啲人去處理一啲比較當下啲時代即係密切同個時代密切啲嘅問題，但係唔需要每一個都做咯。因為第一就係問題太複雜，第二就係人能力都唔同，唔同興趣，咁你應該善用嘅。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其實即係平衡嘅，即係你某一個人完全唔處理，我覺得呢個唔應該係批評佢嘅一個理由啦。係啊。 我自己有啲諗法，但係好粗疏，即係呢排先有呢啲咁嘅諗法，所以我未必講得好清楚。即係我有啲覺得咧，成日講啊，哲學家有冇責任回應時代，或者再誇張啲，知識分子有冇責任去回應時代？即係我慢慢覺得，甚至呢啲問題都好戇居咯。即係 我真啲以為你講粗口， 問嚟做乜？即係我好怕就係、是。你咁強調我哋有責任回應個時代，就好好人為師嗰個感覺咧。即係你要指點江山嘅，就話俾一個聽，我哋啲社會大眾聽個社會運動應該點走，個政治嘅發展應該向邊個方向發展咁樣。即係我自己有少少一個咁嘅感覺、就係、是、可能最尾咧你都可以回應時代，但你千即係可能呢個好裝置嘅諗法嚟嘅。即係你唔好咁強有個。抱負有個遠見有個承擔，我係知識分子嚟嘅，我係哲學家嚟嘅，我要回應個時代，我要諗一啲時代問題。即係我唔係話有得個社會點樣發展咧，就咩都認同曬。但我覺得要有一個好強嘅意識、就是，就係個社會實際嘅發展係瞬息萬變到一個地步，根本你冇辦法可以咁快做軍師去釐清所有嘢。即係我有少少覺得。哲學家有陣時係應該要收聲嘅，即係或者知識分子要收聲嘅，就係、是、你俾個 flow 自己自然發展先啦，即係你唔好咁快覺得我有抱負要出嚟指點江山咯，即係甚至嚟好簡單講嚟John Rawls 咁樣講公民抗命，其實都係金地嗰啲人做咗呢啲嘢之後，佢先走嚟嘗試 retrospectively 去整理一下啫嘛，即係佢唔係去引領一個社會嘅進步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所以我有少少而家即係啲好近期嘅諗法嚟嘅，就係有啲反感我哋呢家成日喺度討論啊知識分子要點樣，哲學家有冇責任？其實收聲啦，不如即係我有呢個感覺，即係一個好初步嘅一個感覺。 不過估呢個去到下一個問題，其實有關就係、是、即係點樣回應，因為你頭先講到。即係你表達出嚟，好似係哲學家唔應該太諗呢個應唔應該回應嘅問題。不過我會覺得其實反而就係你係諗緊某一種特定嘅回應方式，或者啲人會唔會心目中要求，如果哲學家要回應就一定要咁樣回應，但係會唔會有唔止一種回應嘅方式咧？咁樣。 同埋我覺得可能你嗰個問題係在於，即係佢哋回應得唔好啫。即係如果佢回應一個方式係好嘅話，即係例如唔係指點江山嘅。啊，可能我純粹俾一啲思考嘅工具你，或者俾啲協助你，你會覺得 OK 噶嘛？我諗 我甚至即係我有少少即係一個主觀個人嘅感受體驗就係、是、我講唔到嘢啊！即係作為一個諗理論嘅，即係你可以討論嘅，譬如我哋第二集都會討論嘅示威者有冇破壞法治，佢嘅暴力嚟咁樣私了，可能燒咗某個路人咁樣啱唔啱？即係呢啲 抽離咁樣諗係可以討論嘅，可以學術理論咁樣討論。但我有時覺得就係如果你有足夠嘅同情心或者想像力，你感受到嗰啲人嘅巨大嘅痛苦，或者個社會咁瞬息萬變，我覺得係會有一個與失感嘅，即係我覺得甚至係冇辦法講嘢咯。讀哲學嘅人有陣時面對個時代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呢大半年有冇呢個感覺，我就好強烈呢個感覺就係、是，唉，算啦。 我同你相反，我覺得反而係有需要揾一啲知識分子嚟講嘢，即係咧，當成個社會好情緒化嘅時候，即係佢哋可能心目中有一啲理想啊，然後咧就會啲行為咧就可能未必係佢哋未必受過相應嘅訓練啦，咁又冇一啲思想嘅工具，然後咧就可能好容易俾人帶動啦，或者自己出於衝動，咁咧我覺得知識分子反而係保持翻一個距離。然後佢就可以講翻一啲嘢去澄清啊，呢邊啲係啱，邊啲係唔啱咁樣。咁當然你接唔接受係另一回事啦。但係我覺得我哋需要有一把咁嘅聲音喎。 所以我覺得依家我哋已經不知不覺討論緊個，我哋如果話哲學家有能力回應個時代，應該點樣回應啊？因為嚟啱啱阿四哥就會話啊，我哋要保持啲距離。朱文就話其實唔係，可能我哋直接收聲啊，即係唔好講咁多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已經講緊，我哋應該用咩態度呢，用一個怎樣的距離呢來回應個時代的問題。而 我覺得未去到怎樣之前，我有個想法感就是我認同朱文的某個位置，就是有時候呢會很奇怪的，譬如我研究，舉個例子，我研究數學哲學，其實都會有些 friend 來叫我說，喂，這些問題你讀這些哲學的怎樣看啊，你是不是應該要有好多時候呢，你為了因為你當然有些或者概念訓練啦，好像都會好少少在某些能力上，跟住強行呢要將你僅餘識的那些嘢呢 apply 或者 extend 去一個具體問題度。呢、這個時候就我會明白朱文嗰種失語嘅感覺嘅，就係、是、好似我 即簡單嚟講唔夠料囉。 係啦，食啫。 係啦，所以我想個 point 就係、是、我即係話我認同佢呢個位啫，但去到呢度僅此為止。但係下一個 point 就係、是、所以有一啲人就唔係，即係唔好為講而講，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用莊子嘅講話就係、是、我唔係強行要逼咗一定要講， 即 係 你 講唔到呢個講。 你唔係嗰飯就唔係講呢啲嘢囉。即係譬如你搞數學哲學，你要佢回應一啲政治相關嘅嘢，佢真係冇關係㗎嘛。 我所以我就強少少，即係唔係淨係係嗰飯你都唔好講。我好快講多一句就係、是、你話要強調保持個距離，但我覺得喂。嗰種巨，即係你稍微有啲想像力，或者你稍微有啲同理心，喺嗰種咁強大嘅痛苦或者情緒面前，即係仲係可以，仲係應該要保持距離咩？即係我覺得首先係聆聽咗個社會，聆聽咗嗰啲弱勢， 因為聆聽都需要有個距離先聆聽到啊！你太近聽唔清楚， 或者聆聽完都可以有距離啊嘛？ 呢個唔衝突喎，即係唔。我可以一方面有同情心，好同情，但係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嗰個同其他人有唔同嘅訓練，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你有一個思維嘅工具嘛，你有一個種清醒嘛。如果你又係同佢哋一樣咁即係咧嗰個社會就冇咗呢一把清醒嘅聲音咯。 就如果就算冇一個 distance， 冇啦拉開距離，就算你同佢哋係完全一齊都好啦，裡面都有好多概念問題要處理噶嘛，內部嚟計啊。即係我意思係喺呢個角度嚟講，你都有，就算聆聽完，都有好多概念問題係需要人去做嘅。咁我哋咪做概念釐清咯。 我見大家都攻擊朱文，我試下幫佢 defend 下。 唔需要， 因為 想都得嘅。 唔係因為咧，我諗朱文個意思就係其實哲學家都係人啦，而我哋都係即係我哋唔係哲學家啦，我哋哲學人都係即係呢個時代嘅其中一個參與嘅分子啊。而所以正常就係我哋面對住呢個咁殘酷、咁動盪嘅時代，我哋當然會為之與疾啦。而我諗朱文嘅意思就係，我哋唔需要特登走去保持翻一個距離，因為其實保持距離係講緊我哋喺呢個時代裡面扮演緊一個咩角色、咩身份。而即如果我諗佢會話啦，就係、是、我哋總係企開啲咧，好似好抽離咁。而反而佢會覺得啦，我諗佢會覺得就係點解要咁做啫？我哋都係參與者嚟噶嘛。 呢、這個 exactly 我個 point， 我個 point 係就算當係一個參與者啦，一個時代問題嘅，我會覺得咁啊。舉例，如果問題如果夠大嘅，如果細問題就算啦，如果夠大問題，好似我哋應該個社會嘅人各即係按自己能力去盡量貢獻解決個問題啊嘛。所以我哋嘅能力咧就係訓練就係概念釐清啊，哲學思考啊。所以我意思係，就算同一個問題，有人做 A， 有人做 B， 有人做 C， 我哋嘅分工咪就係做 D 咯。 系啦，化学嘅做第啲嘢啊，哲学就唯有谂嘢。 咁所以我觉得有啲够足够大嘅就问题。如果去到某个位，可能每个人都有啲需要，有啲责任，要 contribute 嘅时候，咁我哋要 make contribution make 喺边咧？就系、是、做我哋最好嘅地方咯，思考咯，概念厘清咯，帮大家去扫平一啲概念上嘅障碍咯。举个例， 同埋调翻转，如果真系即系去到一个投入到冇办法 發表任何言論或者睇法，甚至形成到任何睇法，其實係幫唔到件事啊嘛，我覺得。咁所以調翻轉，就算好難做，即係我同意呢個係好難做，而都唔容易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嘅訓練令我哋比較其他人可能係容易啲做到呢一步噶嘛，照計。即係如果接受訓練嘅時候接受得好啦。 我有少少覺得有啲吊軌，就係我諗可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做到呢步咧，就證明你已經唔夠同嗰啲人同在。你就冇資格出聲咯，有少少。 我覺得未必，我覺得可以舉另一個例子。 冇資格出聲係咩意思啊？即係我譬如對某一啲社會行動我雖然係企喺佢嗰邊嘅，但係佢哋做某啲嘢我反對，而你覺得我冇資格出聲？ 同埋我舉一個例子，你可以一次過回應就係、是，即係譬如一個人胃痛得好緊要啦，咁跟住咁應該點啊？佢唔想胃痛，咁咪應該醫啦。咁揾邊個醫啊？唔係揾一個胃痛得同佢一樣，甚至更嚴重嘅。我好明白你嘅感受嘅痛楚嗱，有另一個人明白你嘅感受痛楚，呢個可以提供一啲精神上嘅支援，但佢醫唔到你個胃啊嘛。你要揾個醫生嚟醫，醫生最好就係喺佢健康狀況最理想嘅情況之下，佢了解你嘅問題，然後揾到解決嘅方法。呢、這個佢要好抽離喎，一個成功嘅醫生喺嗰一刻係要好似。抽離到一個地步，如果佢親人就唔適合自己 做。即係我試下， 唔係我想做幾多個啫。所以四哥 Roger 同埋我個 point 唔同嘅，佢哋個 point 覺得有需要抽離嘅。就我覺得我唔係反對，但我先 make 個 point 正就係喺唔抽離嘅情況下，完全同在嘅情況下，仍然都有好多概念問題要做嘅咯。呢個係我講個分工論嘅意思。我而喺嗰個分工就分到要做啲概念工作咯。 咁抽離你贊唔贊成啊？ 我覺得要識即係我贊成嘅，有啲要時候抽離嘅。但係呢個兩個 point 嚟嘅，我意思係。所以就算朱文個 point 係啱都好啦，我仍然有好多係唔需要抽離，好同在嘅時候都有好多工作要做咯。 嗯， 因為我試下同情咁理解佢好粗淺嘅觀點啫。因 為佢你好粗淺咁了解佢嘅觀點係嘛？唔 係因為我諗佢嗰意思就係，因為其實有時好多時真係會討論呢樣嘢，就係、是、知識分子應該企喺一個咩嘅 position 度、回應呢個時代嘅問題。而有啲人即係有啲知識分子係俾人批評佢太遠咯，其他即係話九萬丈遠咁樣， 原來好似係 冷氣軍師或者旁觀者、局外者。而我諗咩，你喺咩 position 度批評呢件事咧，其實好影響你嘅觀點嘅。因為即如果你係局外人，跟住然後你好似一個冷氣軍師，唔關我事㗎，係爭好遠㗎。你出發點、 所以我都明佢嘅問題就係佢會覺得，如果你抽離咗，就唔了解佢哋真正嘅問題。係 啦，即係連個 starting point 都唔冇一個 legitimate 嘅 starting point。 但我會覺得嗰個 咁呢個唔 係 抽離嘅問題啦，係啦，呢個係理解嘅問題。 因為你即使好投入，同佢一樣都可以唔理解嘛。正如胃痛嘅人唔一定理解胃痛嘅原因同埋解決嘅方法㗎嘛。 所以你可以好投入，即係按佢嘅講法就係、是、你係好投入，甚至都係完全係一個一樣嘅 starting point， 有一個好合理曬。知道大家的感受，知道個時代問題，但係都喺時候，因為我哋訓練，所以有一個抽離嘅能力。喺嗰、如果要講抽離嘅話，就係、是、投入完先抽離，而唔係純粹同時代無關嘅抽離。咁嘅話嘅嗰種對時代問題嘅回應，就唔係你講嗰種咯，可能係。 呢個純粹我自己嘅體驗咯，即、就、係、是、我覺得。 咁我鬥上你廢啊！又係， 唔係好多人都會咁諗啊！真係， 我明白嗰個問題。你抽離到就顯示，即 係 你如果能夠抽離到咁冷靜，做一啲概念分析，就顯示你根本就唔明白嗰種巨大嘅痛苦咯。即係就好似譬如梁文道咁樣，佢對某啲示威者嘅行為唔認同。即係我當然具體個別內容都唔認同啦，唔認同佢篇文啦。甚至我覺得佢能夠做到講得出呢啲説話，顯示咗佢已經唔喺群眾入邊啦。而佢唔明白群眾諗乜，唔明白群眾最實在、最真實嘅嗰啲痛苦嘅話，你有咩資格出聲？我好有呢個感覺。 你趁梁文道喺度攻擊佢。 但梁文道嘅 point， 我諗正正就係頭先 Roger 我講，就係佢一開始都唔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冇一個合適嘅 starting point 度開始出發，所以嗰種抽離係一種錯誤方向式嘅抽離咯，會話。 因為我哋今節嘅時間又到啦，我哋要抽離一下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一下哲學家同時代嘅關係。翻到嚟再一次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討論一下咧，哲學家應該用啲乜嘢嘅 position 嚟回應呢個哲學與時代之間嗰個問題。嚴叔係咪有啲諗法？ 唔係頭先有少少補充嘅，即係監製問我喂，頭先你講梁文道嗰個 point 嘅時候話佢starting point 嘅問題喎，只不過係唔係抽離嘅問題。即係我先講呢個唔係我立場嚟嘅，即係可以。但我想講嘅就係、是，就算好似朱文咁講，即係我剔曬朱文嘅 position。我覺得朱文對於梁文道嘅分析最多只不過係講緊咩呢？就係因為佢舉例唔夠明白，譬如舉例以修例運動為例啊，我估係唔能夠明白成條運動前線發生咩事，或者具體嘅運動裏面啲參與者遇到嘅情況係點，或者香港人整體嚟講，因為佢住得唔夠耐，可能香港而家遇到嘅咩困局，於是佢冇辦法，佢嗰種抽離就變咗係有問題咁樣。而我個 point 正正想講， 就算人民就有問題都好，就算啦，我唔係話佢喺呢度，個抽都唔係錯喺個抽離嗰度，而係錯喺佢冇辦法了解個實際情況嗰度。於是佢點解佢講嘅嘢，於是好似好多人覺得會係miss the point。所以個 point 唔係喺抽離嗰個問題上面咯，我覺得，而係喺佢具體嘅出發點，就有幾了解事實情況嗰、那個位度出咗問題啦。但我想講多句就係、是，就算朱文呢個位係啱都好啦，佢好 particular， 呢個唔係一個 in general 對於時代問題嘅回應嚟，係對於譬如舉例，修例運動呢啲咁多痛苦、咁多苦難會出現嘅一啲時代問題咧，先至會特別有呢個回應，我估 呢個感受， 呢個感受係因為其他好多時代問題做好多噶嘛。譬如而家疫情都好多問題回應啦，我哋關於哲學裏面都有啦。 我諗對佢嚟講都好痛苦嘅。 咁但係嗰度就可能少咗好多正所謂你抽離到就即係唔夠了解個實情況咩？咁唔會噶嘛，所以即係如果整體 overall 嚟講，就似乎未必有朱文嗰個問題咯。 但我哋講咗咁耐啦，咁不如真係講下，其實哲學可以具體地點樣回應個時代先？即係可能我哋可以用啲香港嘅例子啊，咁樣大家有冇啲咩諗法先？ 我估其中一個就係、是可以即係例子，可能你講啦，香港你熟啲係咪？我唔識諗啲具體嘅，我只係諗啲抽象嘅。就係、是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其實頭先我哋一路提到嘅，就係、是、去嘗試去把握了解，即係嗰個回應嘅方式，唔一定係答你問題嗰種回應嘛。又有啲問題出現咗，但係好多時大家都未必清楚個問題具體係啲乜嘢，個根源係啲乜嘢，所以做一個所謂診斷。咁於是你去嘗試捕捉嗰個問題，會唔會係喺一個即係佢本身第一個問題嘅性質係啲咩呢？佢會唔會只不過係某啲更大嘅問題嘅一個表徵呢？咁樣即係你咳其實可能好小事或者發燒好小事啫嘛，重要嘅導致你咳嗰個原因，大家睇到嘅見到人咳就好驚，其實可能唔咳嗰啲一樣有病，咳嘅未必一定有嗰個病咁樣。咁所以停留喺表面嘅時候就冇辦法掌握到嗰個問題嘅真相，就好難揾翻個相應。如果再有下一步啊，叫做即係好多時候我諗。第一、那個我哋有時會有個錯誤嘅諗法，就係回應一定要係提供一個好確實無疑嘅一定解決到問題嘅答案。咁呢個做到梗係最好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就起碼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其實就係甚至更加基礎性嘅，就去搞清楚個問題係啲咩啦。咁當然方法有好多啦嚇。 我諗第二樣嘢即係我順住 Roger 嗰個 point 啦。第二樣嘢我覺得有時係。睇嗰啲問題嘅嗰啲概念區分，或者嗰個框架，我覺得有時哲學人可以做呢啲咁樣嘅釐清。即係我唔係話哲學家梗係會就係真係出本書講呢啲啊。即係我話嚟，我哋受過哲學訓練嘅人可以做到呢啲嘢。嗱，我是但舉個例，例如我哋有時會分黃絲藍絲。即係如果例如可能啊，我唔係話真係錯，但我話如果可能，其實呢啲區分冇用嘅，冇意義嘅，因為對於個問題冇幫助嘅。即係嗱，我哋咁樣只不過加劇咗個對立。而咁樣其實咁樣嘅區分亦都可能係錯，因為即係我可以某啲位比較藍啦，所謂，但我某啲位可以好黃嘅喎。咁即係其實唔係咁一刀切嘅。咁如果我哋做呢啲概念區分，其實可能無助個問題嘅解決嘅話咧，咁其實可能會加深咗嗰個矛盾，咁冇意義嘅。咁可能哲學人，我覺得嗰個訓練就可以在於話翻俾你知，咁樣睇個問題咧係冇意思。咁而其實係好重要嘅，我覺得呢啲嘅區分，因為其實咁樣係限制咗我哋點樣回應個問題。即係如果我哋將嗰個矛盾放咗喺黃絲藍絲度，咁可能我哋就會真係覺得啊，咁啊兩個族群嘅鬥爭咁樣啦。但其實原來唔係。 同埋你將啲人變曬黃絲咪得咯，或者變曬藍絲咪得咯，咁冇衝突，但係唔係咁簡單。 係啦，即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可能黃絲內部都可以好多矛盾嘅。咁所以我哋唔好淨係將個矛盾放喺呢兩班人當中咁樣。 所以 Roger 同埋阿全嘅講法咧、就是，就係喺釐定嘅問題上，同埋點樣 frame 嘅問題上，都係哲學家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啦，可以幫到手嘅。而我想講另一樣嘢就係咧。我講點樣回應啊？即係講一個答案嘅時候， 直接回應 係啦。我特別想講就係、是、哲學裏面有唔同嘅哲學傳統啊，而唔同哲學傳統往往有唔同嘅嗰個回應方式。咁我特別想講就係、是、譬如英美哲學嘅傳統咧，就好輕咧就直接討論個問題嘅、啊、譬如我而家講疫情問題為主啊，為例啊，譬如舉個例，我哋啲口罩嘅分配問題，喂，有啲人有好多口罩，啲人冇啊，買唔到喎、啊。咁你就可以問嘅，其實舉個例，政府嘅角色係咩啦？係啦，有冇犯錯啦？口罩應該點樣分配先？一個公義嘅分配啦。 標準應該係咩？ 係啦，個標準係咩嗱？咁因為作家就好傾，比較傾向啦。我理解就係比較直接討論嗰個問題，究竟用一啲 general principle 或一啲你哲學嘅反省去回應嗰個問題。咁啊，上季拍過譬如勇武和你傾嘅都係啦。究竟 Candle Stamos 係啦 ，Stamos 討論勇武抗爭係咪一個或者啲非 激進啲嘅抗爭 係咪合理咧？有冇啲情況可以 justify 到咧？嗱，呢啲我估係英美哲學會做嘅其中一個回應。咁另外歐陸就嘅朋友比較多啲嘅就係第二種形式回應嘅，亦都係我想講一個 point 就係、是，佢哋會比較傾向咧，就我哋成日會問噶嘛，點解 而家仲睇翻啲希臘哲學做乜嘢啫？睇翻啲二千年前嘅，譬如頭先睇《論語孟子》攞嚟做乜啫？咁樣嗰啲經典就文本有咩意義咧？咁其中一個我想帶出嘅問題就係、是、比較傾向歐陸哲學嘅朋友嘅某啲做法就係、是、咧，嗰啲哲學史裏面嗰啲勁嘅典籍嚇、經典位哲學家咧，好似一個 library 咁，好似叫 resource 嘅一個 toolkit 咁樣啦。你隨時面對唔同問題的時候，就可以攞唔同嘅工具出嚟咧，去面對或者解決啲問題。譬如舉個例，你可以譬如舉個例，上年修例運動咁啦，你都攞翻。咁究竟香港人係咪有理由去做嗰啲嘢？爭取嘅係啲咩咧？點解有問題咧？咁可能舉個例，我可以睇翻以羅馬年代或希臘年代討論自由嘅問題，佢哋分咗咩自由？咩為之自由？唔同形式嘅自由。而家香港人欠缺嘅係咩自由？嗰種自由點解有價值？你就可以突然間喺嗰啲唔同嘅resource 上揾到啲相關。可能但係佢哋討論嘅時候，可能討論緊佢哋個年代喎。可能即係講羅馬嘅時候嘅自由問題、但你竟然發現咧，嗰啲有趣嘅經典文本就係有一個彈性喺度。佢雖然係回應羅馬年代嘅自由問題，但你竟然可以揾到啲資源咧，攞嚟應用喺而家嘅香港，去幫我哋思考我哋當下面對嘅困難。點解我哋唔自由？咁我估呢啲甚至令到你有好多 insight 之前冇啊。咁我估呢種閱讀經典嘅點解係經典咧，就係佢個彈性，而且永有個深度喺度咧，回應到唔同時代嘅新嘅問題咯。咁雖然唔完全一樣有啲問題，但佢哋都俾到 resource 我哋。 我有個補充喎，就係、是、順住你一個，不過負面啲嘅就係頭先你講嘅就係我哋喺啲傳統經典咧揾到啲資源去回應而家嘅問題嘛。但係有時就係、是、當我哋嘗試去了解而家嘅問題係啲乜嘢，點解出現嘅時候，跟住你追溯到其實啲問題唔會突然間出現噶嘛，佢總係有個歷史喺度嘅。好啦，咁跟住你追溯翻原來有啲問題其實係因為以前某啲哲學家講過某啲嘢。就導致啲人接受咗之後，就將佢具體變成一啲譬如社會嘅制度啊等等，就引申到有而家問題都唔定。所以有時候我哋讀翻譬如以前啲哲學家講嘅嘢，其實未必一定係用佢嗰啲概念嚟正面當藥解決而家問題，係反而去了解個病因。 嗯， 即係可能係啲以前啲人嘅講過嘅嘢。當然佢當時提出嘅時候，佢解決另一啲問題，佢解決嗰啲問題可能解決到，所以佢落實成為咗現實生活裏邊嘅嗰啲我哋已經接受咗嘅，譬如我哋接受 Mill 講嘅 Harm Principle 啊嚇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又會產生一啲我哋而家先有嘅問題咁樣。咁我哋了解翻其實又可以幫我哋明白而家有啲咩。 你啱啱 Moses 舉一個係直情係海德格講，即、就、係、是、海德格講解構啦，佢咧用呢個字嘅某個意思，就係、是、分析作史嘅某個作用咧，就係、是、顯示出點解有時嗰作史嘅某啲睇法咧，會引致我哋某啲而家時代問題。所以你唔翻到去作史睇咧，就睇唔到斷唔到正，點解而家會有嗰啲問題去解決佢咯？ 我又講少少，可能有啲相反啲嘅意見啦，即係又係我啲近排嘅諗法嚟嘅，即係我哋成日話哦，我哋可以借用一啲經典嘅資源去處理而家嘅時代問題咁。咁我又係用反修例運動嚟做一個例子啦，即係呢個又係 trigger 到我諗到呢啲我而家即將要講嘅嘢，就係、是、我有少少覺得咧，香港嘅讀哲學嘅人咧，其中一個任務已經唔再係用某啲資源去解決而家嘅問題咯，因為我覺得而家香港係帶咗一啲新嘅問題出嚟嘅，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喺西方至少當代現代學界好少討論嘅，嚟佢哋真係好少討論關於暴力嘅正當性嘅問題，佢哋最多咧會講係 just war 講戰爭嘅，但喺對抗某個極權嘅政府咁樣，暴力嘅正當性喺邊度咧？佢要滿足啲咩原則咧？睇你睇而家嘅政治哲學係真係好少討論嘅。最多仲係喺度討論緊公民抗命，所以點解之前佔中或者戴耀廷、陳建文嗰啲用呢個概念嚟用喺香港，係諗諗下好奇怪，因為人哋已經係有一個自由民主嘅體制，佢話公民抗命係只能夠適用於一個 near just 嘅 society， 即係差唔多算係公義嘅社會。 而香港連自由民主都冇，但我哋就係咁用人哋嗰啲西方政治哲學嘅理論落應用喺香港。其實錯咗，我自己覺得，因為香港係帶出一啲關於暴力嚟再講法治呢個概念咁啊。即係我哋因為準備下一集我哋講法治啦，我因為準備就爬咗啲關於法治嘅討論，佢都係討論緊法治應該點樣面對啲和平嘅示威者，但係佢哋係好少討論咧點樣面對嗰啲真係勇武嘅抗爭者，而呢啲喺西方學界嘅政治座討論係極之少嘅，所以甚至我而家呢排有個咁嘅諗法嘅，就係、是、其實香港嘅哲學人係應該因為香港而家呢個社會trigger 到我哋思考呢啲新，即係稍微少啲人討論嘅哲學問題，而我哋要做嘅係繼續思考呢啲嘢，而唔係仲係執住於嗰啲西方，因為人哋已經安逸咗好耐啦，人哋自由民主，人哋唔使用暴力啊嘛，所以我哋咪唔討論呢啲嘢咯。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哲學人喺香港仲跟住人哋嗰個路行咧，我覺得係唔啱。 我先澄清先， 你同上一節矛盾。 我先澄清，我唔係呢個意思。如果你或者專人冇呢個意思，但我先澄清，我唔係講緊咧。西方有啲人喺度，我哋就可以攞嚟用啦。咁樣好簡單。我係講緊佢哋一啲 resource 一啲資源。 所以簡單個資源嘅嘢就係咧啱用就用，唔啱用就唔用。所以又翻翻最初 Roger 阿全講，我哋首先要冚定個問題先嘅。如果個問題咧喺同某啲經驗其實唔相干，或者 very relevant 好細嘅話咧，咁自你咁樣用咧就唔用，係啦。所以我個 point 係經典係有佢作用嘅，如果唔係佢就唔係經典。但係唔係話佢永遠都 係 就。 我即係問題就係、是、用還用，我哋作為香港讀哲學嘅人要好，我覺得要強烈意識到香港而家嘅政治社會環境同西方政治哲學嗰個處於嘅西方自由民主嘅社會。是很不同的，所以是一定我覺得要有一個很強的警戒心，甚至警戒強度是香港太獨特，要令我們思考多些關於暴力的。 我很懷疑香港有多獨特，就我意思是每一個地方都這麼獨特。我的 point 就是那個歷史脈絡有那個歷史文本自由文本，自然有它那個處境，但任何其他人要挪用的時候都要很小心，這個不是就是香港才會面對問題。 同埋，我覺得另一個回應時代問題嘅方式，就係對於好多現況要作出一種比較批判性嘅思考啦。除咗分析之外，即係我哋可能都要懷疑一下啲嘢。呢個我哋本行咧，就係要覺得佢有可能會唔會有問題咧。咁嘅時候要諗下都好重要，唔係就係捕捉個意義，或者嗰個嘅動力咧。你懷疑咗，覺得有啲唔合理嘅地方。 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康庭最尾俾埋你嚇，睇下有冇嘢補充。 冇喎，唔係啊！我驚你話佢超過 五分鐘，可能有計 時啊！ 啲觀眾都計緊時，一陣佢超過五分鐘，你鬧佢。 我覺得啦，我最尾講下啦，好快咁。即係我覺得除咗要即係為香港診症啦，我覺得有時即係引介一啲概念入嚟，然後幫助我哋成個討論或者處理呢個問題都係重要。即係我唔知道我哋今集可唔可以幫大家回應到成個時代問題，但我希望可以俾到啲啟發大家，我哋係點樣會回應嗰個時代嘅問題嘅。